英明心里也很清楚这一点，所以石毅这话他一点都不奇怪。不过听到石毅提到舅舅这个称呼，他倒是反应了一会儿才想起来是谁。 你舅舅是陈诚？ 你认识？ 你们家这些首长就是没打过交道，总听过名字。何况你舅舅在这城里也算是名人了。 事实上，曾经他出席的商业活动有邀请过陈诚做嘉宾。印象里，跟这个男人扯上关系的，无非都是一些很有手段、黑白两道通吃的赞誉。当然，也不乏有人杜撰些风流韵事，作为大家茶余饭后的笑谈。不过总的说来，没有几张底牌就敢去招惹陈诚的，他认识的人里还真不多。石毅能够被人称呼一句石公子，除了他本人的行为作风，也不仅仅是靠将门之后这点门面。石家人不好惹，主要还是影响面太大了，沾亲带故的亲戚朋友，一行一霸确实是逼不死人。但是你条条路都走不通的时候，想在一个城市里立足根本是天方夜谭。英明拿出烟点上，很慢地抽了一口。 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吗？ 似乎在他们两个人中间，总是英明问这个问题，石毅多数时候都是被问的那个，所以这次他皱了下眉，看着英明说： 我现在比较想知道你有什么打算。 我听你的。 英明倒是答得很干脆。 我跟你说过，你要分我就答应你分，你如果不分，我就绝对不会是先放弃的那一个。 从招惹上石毅的那天起，他就知道将来的生活不会有太平。这个男人无论是做敌人、做朋友还是做情人，都肯定会将身边的人卷到是非之中去。倒不是说石毅自己是个多喜欢惹麻烦的人，但是正如赵子聪这样的，就算你不去主动揽事儿，也总会有些不长脑子又自我感觉太过良好的人拿着石毅做目标。只要你是那塘池鱼，难免就要被殃及。他是带着这种觉悟走到现在的。石毅的舅舅也好，父亲也好，避不开的话，也就只能硬着头皮顶上去。反正活人是不会被路堵死的。人上人有风光的活法，人下人也有潇洒的活法。英明看惯了这套生存规则，倒是没有石毅那么往心里去。他站起来拍了拍石毅的肩膀： 你该对你家人有点信心，再怎么样他们都不至于为了你出柜这种事情搞得草菅人命。权大势大不是都要仗势欺人的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。 石毅听到他之前的话，面上的表情其实稍微缓和了一点，结果英明最后两句话一说，他眉头又拧了起来。 我说你那张嘴是不是一天不挤兑人就浑身难受啊？ 而且永远不分地点不分场合。他说完，英明咬着烟眯起眼淡淡一笑。 就这毛病。 石毅瞪着他半天，最后不爽地骂了一句，然后扑过去把人扯到沙发边上。石毅嘴里还有烟，被他这么一拽，差点把烟戳到石毅头上。饶是他动作很快地把烟吐了，还是撩到了石公子一点头发。闻到那点淡淡的焦味儿，英明抬腿就是一脚。 我操，你有毛病是吧？不想活了？ 石毅把他死死按在沙发上，从上而下瞪着他，咧开嘴欠抽地回道： 就这毛病。 下一刻英明也懒得废话了，两个人疯了一样的扭成一团，也不说力气有多大，反正拳脚打到身上都不怎么疼。石毅和英明就是想将这几天憋在心里的那点烦闷发泄出来，彼此似真似假的动了手。等打了没一会儿，就不知不觉地吻到了一块儿。 一直到其中一个察觉到情况不对，就骂两句不怎么文雅的脏话，再续战局。然后三分钟后，又问得难解难分。搞到最后，衣服脱得差不多了，拳头也挨得差不多了。石毅趁着不知道第几次中场休息的时候，一边撩起英明的 T 恤上下其手，一边舔着他脖子上一小块胎记，嘴里还不忘插话。 对了，你那个电影忙活的怎么样了？ 按照预期计划进展顺利。 你下定决心要转幕后了？ 也不算转幕后。 突然被咬了一口，英明一把抓住石毅的头发。 你他妈的属烟圈的啊？他都没你这么爱咬人。 石毅这破毛病几次搞得他几乎冒火，本来就透着那么点变态的嗜好，还偏喜欢咬在容易被人看见的地方，哪儿不暧昧不咬哪儿，唯恐别人不知道他家里养着一个喜欢乱咬人的情人。本来就是诚心逞凶的男人，抬肘一架就隔开了英明的手。他掰中英明的下巴，狠狠地吻下，等满足了才抬起头舔了舔嘴唇。 你要是做幕后就别再做演员了，挺好。 尤其别再去演那些乱七八糟的电影，看着都闹心。结果英明只是翻了个白眼。 你以为转幕后说转就能转的，哪有那么容易？ 尝试过的人不计其数，真正能有所作为的屈指可数。这不像你吃了三天西餐然后改中餐，隔行如隔山，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路人看着什么都不难。不过这些话石毅是压根听不进去的，他不以为然地耸耸肩，动作很利索地扯开英明的裤子。 你做演员的时候忙得成天白天黑的见不着，做了导演一样黑夜白天的不见影。 这话终于又恢复了几分石毅的风格，英明还来不及笑。 我靠，你…… 石毅这次没让他问完，用吻堵住他下面的话。石毅的眼睛温柔的跟拍广告一样，手上的动作却没有半分的缓和。英明从来不肯接受后背的姿势，因为讨厌看不见他的表情的状态。事实上，他们每一次都要死死盯着对方的眼睛，盯着里头的热烈、激动、疯狂，还有坚定固执的义气。透过对方的眼睛看到自己，觉得彼此是里里外外都紧紧地纠缠着，就算撕扯都分不开。那是他们往前走的动力。做演员和做导演在心态上的差别，不真正体会是很难说明白的。英明再见到董晓，感觉眼前的男人从里到外都变了不少，似乎很在乎仪表的人现在就穿着一件很普通的夹克，里面一件浅色的衬衫，头发并没有刻意的留长，还是跟他以前的发型差不多，戴了一顶牛皮帽，加了一副茶色的太阳镜。走进咖啡屋的时候，视线扫了一圈，看见边上的司机和英明，然后两手插在兜里，不紧不慢地走过来。